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知道消化系统的疾病啊真的是非常多哈，而且从大的范畴来讲呢，不仅是胃啊肠胃啊这方面的一些病呢算这个消化系统，甚至呢您讲这个肝脏啊什么胰脏啊等等这些它有的一些这个疾病呢也应该算在这个消化系统的范畴之内的。 原本就是消化系统， 就应该是哈， 它是我们消化线啊。你看我们老是说这个肝部不舒服，感觉这个右这个胁部啊，老是那个胀胀的。其实在那块是什么？肝脏、胆囊、胰腺就住在那里。它是通过一个这个我们叫这个胆总管，最后开了个口，开到哪去了？开到12指肠去了。你看我们吃进去这个拿牙咬，咬碎了以后到了胃里边，胃是一个什么？胃其实我们老在马路上看到那个工地上那个大罐车，你看把那沙子水泥水倒进去以后，有一种那个转的那个 搅拌 、胃就是搅拌，最后把那蠕动变成了食糜，就是啊碎碎的烂烂的，这才通过幽门才往下走的过程中，在这要装什么？把这个胆汁，把这个胰酶搅拌混合到一块以后，这才到我们那个小肠里边变成这个小分子物质，最后通过这个小肠绒毛吸收到这个血液里边，再进我们的肝脏把它进行化工加工，加工完以后最后回我们的心脏，往我们全身它去这个输送。所以你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庞大这个工程。我们吃的过多以后，你看我们感觉的是哎呦胃不有点胀，有点过饱，但是身体里面它可是要进行大量的进行加工。 是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呢重新认识了啊。另外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咱们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保健呢是不能够代替治疗的。那么说到消化系统疾病哈，它在治疗上都有哪些手段呢？ 我们说你看消化系统有这个消化道、肝、胆、胰，还有我们这个腹膜等等这个器官这个组织，那么不同部位它就有不同的这个疾病、不同的病因、不同的发病机制，还有这个病理生理过程，它都有很大这个不同，所以在这个治疗方法上呢，它也是这个各不同的。总体来说，你看我们要去医院的话，现在我们治它就是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说这个一般性治疗，一个是药物治疗，再有一个就是手术治疗或者这个介入治疗。我大概的把这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看一般性的治疗包括哪些？包括这个三个方面，一个是从饮食营养上调理，再一个就是第二点呢是精神心理的治疗，第三点呢是加强健康教育，改变不良的这个生活方式。大家 耳熟能详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管住嘴，这个都是口诀了啊。 对对， 你看这个饮食营养呢，我们说这个在这个胃肠疾病在医院里边啊，它的治疗是占有这个相当重要这个地位。由于这个消化系统这个会引起这个食欲下降、呕吐、腹泻、消化吸收不良，再加上这个饮食限制呢，就会导致这个营养障碍，还有这个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的紊乱。所以呢，这个支持疗法呢相当重要，应该注意给予这个高营养而且容易消化这个食物。必要的时候，你看我们医院的方法就是打点滴，通过静脉补液以及补充这个营养物质，甚至呢全胃肠外营养以及这个全胃肠内营养，进行营养支持。那么营养支持在肝硬化还有重症这个胰腺炎还有科斯恩病患者呢就显得非常这个重要。大家住过院的这个人呢，肯定这块感受是相当比较这个深的啊。这是我说的营养治疗。你看心理治疗，就一方面呢，就因为我们这个功能性胃肠病相当常见，还有一方面呢，不少器质性消化系统这个疾病过程中呢都会引起功能性这个症状。你看在中医这个整体观念里边呢，他讲这个天人合一，就是说你要研究人体这个疾病，研究人体的健康，一定要把人放到这个自然环境里边。这个自然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我们说我们生活这个大自然，比如说水、阳光、湿度、空气、空气质量，还有我们人嘛要吃五谷杂粮，你这都是来自于这个自然。还有一个自然环境包括什么，我们是社会中的人，我们活着，我们健康，我们是要追求精神层面这个东西。还有就是说每个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必须得有你这个生命这个价值。价值是什么，就是给社会创造财富，促进人类向文明这个社会去发展。所以每个人都要去工作，每个人都要去生存，每个人都有情绪，结果这个参与竞争或者过度的劳累、过度的工作、过度的紧张，你看很多人倒在这个工作台上，其中这都包括我们医生，都有些人就倒在了工作台上。所以这个精神这个紧张、生活的紊乱，它就会加重我们这个胃肠这个疾病。所以这个你包括现在人这个价值观改变，有些人为情在这个纠结，有些人为这个利益，一会儿又是亏损了，又去挣钱去了，炒股票又亏了，一会儿又是和这个家庭不和，都是分利益，你看这都是这个情绪。所以这个精神这个心理治疗呢相当这个重要。你看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包括要向患者解释这个病情，消除紧张这个心理，必要的时候呢进行心理治疗。你看那你要用药的，有医院就可以用什么，用镇静药，就你镇静下来。同时呢还要注意这个劳逸结合，清心寡欲。我们老说生活中一句话就是你去争这个利益，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结果有些人为了争一点利益弄得一堆家庭这个不和。那我想你吵架那一天你食欲能好吗？你的消化能好吗？你肯定气的，哎呦你说气的我今天都不想吃了。这都是我们生活中这个口语。所以大家，我们是生命患有了疾病，不简单的是身体患有这个疾病，既然是生命，它里面就包括这个精神和这个气质。所以在这个精神心理治疗也很重要。那么你在中医里边，过四伤脾，过怒伤肝，你生气过度的话把肝给伤了，你这个思虑过度，你看我们包括很多这个英年早逝的这些院士啊，这些科学家，你看都是这个过不注重这个劳逸结合，倒在了这个工作台上。你看所以这个精神方面也很重要。第三点，一般治疗你看加强这个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你看我们这个肝病你得戒酒，溃疡性疾病你得戒烟，我们都知道的张天硕这个施圣杰还有过去的浮标，你看这都是过度的饮酒， 你肝硬化了，肝癌了，那肝是受不了的。那包括今天有些人爱吃这个后肝肥胃，你看脂肪肝来了，脂肪给胖了。血脂什么嘛，就是血液里边的油嘛，你血里面的油多了，最后进哪去了？进到细胞，细胞给胖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脂肪肝也就来了。你看非酒精性这个脂肪肝往往是代谢综合症的一部分，这个时候你看我们要加强锻炼，哎，节制饮食，哎，高纤维这个饮食可以减少这个大肠癌这个危险性。所以我们说这是一般治疗。药物治疗嘛，你看一个，当然我们用药，一个是针对病因和发病环节进行这个治疗，另外就是这个对症治疗。对症治疗，你看许多消化系统疾病啊，它的这个像这个腹痛啊、呕吐啊、腹泻啊，这都是令我们这个患者比较难受的，那个而且会导致这个机器这个功能这个代谢紊乱，进一步呢就会加剧这个病情这个发展。所以这个在这个基础治疗未发挥作用的时候呢，往往要考虑这个对症治疗。对症治疗，你看我们会用这个镇痛药、止吐药，还有止泻药，还有抗胆碱能药，是常用的对症这个治疗药物。所以你看对于这个急症，一会儿又是胆囊炎又是胆结石，太疼痛的时候，就要给这个强力的这个镇静药。你像这个结肠癌呢，有些人也会用这个止泻药等等。你看我们这肝脏太疼痛，我们可能就要去打这个吗啡，哎呀止痛，哎，这都是控制症状的。但是这个呢不是从这个本上在解决。再有一个，那你有占位性疾病，那就要手术治疗和这个介入治疗。手术治疗你看也是消化系统疾病治疗的重要手段。我个人的观点，身体的器官没有一个多余的。你看把这个胆囊摘出的病人，他后期这个消化和他这个胃肠这个问题呢会产生很多的。我们胆囊你看结石受不了，把这个胆给摘了。我们这个肝脏不行，你说给这个换了。一会儿哪里这个长息肉了，我们有些医生也不注意这个沟通方式，说那你这个有癌变，这个可能性，我先给你切了，不切那哪一天癌变怎么样？这个病人一听就恐惧了，就焦虑了，就很害怕，说那你赶快给我切，那你赶快给我把这摘了去。你把这摘了，那你后期这个生理这个功能它就不平衡了。所以呢，你看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临床上的，目前是一般治疗、药物治疗、手术和介入治疗。你不想去受这个罪，你就什么，我们说治未病，预防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在急性期，我们就说已经得了这些病人，你进行了这个控制完以后呢，就是我们药物控制完以后又不能完全消除你的痛苦，这个时候什么，要用这个调理，就是我们祖国医学这种这个健脾胃这些方法，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茶色素调理方案，还有用这个转移因子加莲子、茯苓、百合、芡实这个组合方案呢，这目前是我们观察比较这个方面的。不管是你从食管最后到胃，最后到肝胆胰，还有一些肠道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保健的思路它和临床治疗呢它不是一个思路。保健的，所以我们老说调理调理，促进人体疾病的康复，那你总有路径吧，你是通过什么促进的，那你还是里边中药这里边的现代这个营养这些提取这些成分，我们拿细胞分子学来说，就是这些细胞因子来促进这个细胞代谢的能力和它的这个活性。拿中医讲就是扶正，这个正上来了，哎，我们这个机能逐步逐步就会好。在这里我一直要强调的，你不要仅仅依赖这个药物，刚才说的这个调理这个情志，调理这个情绪，也是我们非常要去重视的一件事。 其实人体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人体的器官也是非常的奇妙，我们要敬畏生命。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对于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有这么三大类哈，一般性的治疗、药物治疗和对症治疗，那么会根据不同的病症有不同的手段给予哈，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保健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能够进行调理和促进的。那您呢给大家介绍的

是不是从石头里边， 嗯， 是不是从大地里边，所以这个土呢它是生金的，哎，这是那个土生金。那这个因为古人这个相生相克啊，它是从这个最朴素的这个发生这种关系，这个哎说这个生克关系。那你看我们说这个水是哪里来的？水是我们从你要在这个一个是天上这个下这个雨水，这是热气蒸发上去的。但是我们要从大地里边取水是什么？我们得去这个深挖。你看深挖里边，凡是到底部有水的地方，有沙石的地方，就是哎也是能淘金的地方。我们去在那里呢，在淘金的过程中呢，哎就能淘出这个水来，最后才有了这个哎那一块呢它是有金的。这样呢，我们说是这个金生水。但是水呢，圣水呢，它又含这个干木。这个木，我们说这个树木、植物，你要是离开水，你是长不了的。所以我们说圣水生干木，这样形成了一个木火土金水的这个相生相克关系。那你把这个思想用应到这个养生保健，我们说人他是一个整体，你不能说就着这个肝病治肝病，就着这个脾胃治脾胃，它还有这个肾阳的温煦作用，它还有这个肺金的这个生水作用，它还有这个肝火的生土这个作用。如果我们的心不对，肺不对，肾不对，那肝不对，那我们光只是调养这个脾胃这个是不够的。所以这个里边我们说为什么要用这个茯苓、芡实、百合、莲子，哎，这里边呢你看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安神，芡实补脾止血益肾固精，还有呢百合润肺止咳，莲子呢养心安神。这里边的这个转移因子呢，它又对我们的淋巴细胞它能够促进它的活化，也能让这个 NK 细胞的杀生作用这个活性呢提高，转移因子呢也能提升血清中免疫这个球蛋白这个活性，还有呢转移因子能让单核细胞这个扩清功能这个提升，还有促进这个巨噬细胞这个吞噬这个功能。我们因为这个慢慢今天老是在受不同的刺激，老是有慢性炎症存在。慢性炎症我说过它是纤维化的起源，也是癌变的这个起源。所以你看我们在临床上我们转移因子拿针打，但这个呢是一个专利技术，哎，把它做成冻干粉变成了一个口服的东西，哎，就可以增强我们这个免疫力。这样所以通过调脾肺肝肾心，哎，达到五脏的平衡，对这个脾胃这个调和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每一服呢中医配伍的方子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哈，君臣佐使啊，各方面都要考虑到。哦，那如果大家呢想这个感受啊，就是转移因子加上百合、芡实、茯苓、莲子的这个方案，以及茶色素的，就是调养脾胃的茶色素的方案的话呢，目前有一个这个啊体验的这么一个活动，那凡是打进电话的前二十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参加体验，所以呢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预约了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